你好，我是宝玉。我今天想跟你聊一聊项目计划的问题。若干年前啊，我接手一个陷入困境的项目。当时的项目经理呢，刚从技术高手转型项目管理，还没有摆脱技术思维，项目呢就没有什么计划。他把关键模块啊分给自己开发，同时呢还要兼顾项目管理，导致自己的工作呢就遇到了瓶颈，其他人的进度呢也受到了影响，大家加班加点也没有什么进展，士气呢非常低落。那我接手之后呢，第一件事啊，就是重新制定项目计划。在排任务的时候呢，就避免了对某一个人的过度依赖，就设置了几个关键的里程碑。我还特地啊，把第一个里程碑设置的相对容易一点，只需要运行核心的功能就可以完成了。这样呢，大家就重振旗鼓，很快就完成了第一个里程碑。达到第一个里程碑的目标后呢，团队成员就很受鼓舞，士气呢很快就上来了。后面按照新的计划，那并没有太多的加班加点。就完成了一个个的里程碑，最后啊就顺利的完成了项目。你看，如果没有计划，你的项目呀可能就会陷入一种无序和混乱之中。计划呢就像我们出行用的导航，你可以清楚的看到项目整体的安排，同时它还可以时刻的提醒我们目标是什么，不要偏离方向。那执行计划的项目成员呢，就像使用导航的司机，可以知道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保证任务得以执行。执行计划的过程呢，就像我们沿着导航前进，可以了解啊，是不是项目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及时的调整。那很多技术人员呢，对计划呢，他有误解，也不愿意做计划。他们通常都会用一些理由来说明做计划是没有必要的。那一种典型的观点就是，那既然计划总是在变化，为什么还要做计划呢？那不上手就是干，来的还爽快一点。这就好比我看过的一个段子，说既然飞机老是晚点，还要时刻表干嘛？那没有时刻表，你怎么知道飞机晚点了呢？计划也是这样子的，它给你提供了一条基准线，让你知道后面在执行的时候呢，是不是出现了偏差，它可以根据计划呢，不停的修正。那还有人说，做计划呀，那是项目经理的事，我是程序员，项目计划跟我没关系。那我在专栏里面就经常会提到，就是说要有大局观，不要把你自己呢，局限在程序员的身份中。就尝试着去做计划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培养大局观的方式。比如说你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呢，你就需要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那有哪些任务要做，可能存在什么风险，任务之间的依赖关系是什么等等。那参与做计划的过程呢，就可以让你对项目的各种事情呢了然而胸，这就相当于扩大了你的上下文，让你有更高的视角去看待当前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另外啊，我还见过很多人抱怨项目经理制定的项目计划有问题，却很少看到有人呢会主动的去参与制定项目计划。如果你自己呢都不主动的去参与计划的制定，那最终啊也就只能按照项目经理制定的计划执行了。那出现了计划不合理的地方呢，你也只能接受，工作呢就会一直很被动。当然了，有时候你可能确实是没有机会参与到当前的项目计划中，不过呢，万事皆项目，那你一定要学会做计划，因为你学会做计划了呢，就会对你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呢起到积极的作用。比如说很多人呢都有一些目标，要转型做管理，要移民，要写一个业余项目。然而呢，很多目标呢最后都无疾而终了，这是因为我们光有目标还不够，必须要付出行动，而要行动呢，就需要对目标进行分解，进而啊变成可以执行的计划。那如果有一天你接手了一个项目，通常第一件事就是要去制定一个项目计划。那怎么去制定项目计划呢？制定项目计划呢，通常有三个基本步骤。第一步，任务分解。第二步，估算时间。第三步，排任务路径。以前我在飞信的时候呢，有一个项目叫流言蜚语。就是飞信的用户呢，可以在网站或者 PC 客户端互相留言。当时我呢，负责这个项目的服务端。正好啊，我还保留着当年呢，制定的项目计划。虽然不算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但好在它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计划，正好呢可以用它来说明一下如何制定项目计划。那我把这个案例呢附在文稿中呢，听音频的同学呢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大图来辅助理解本片的内容。那你看到的这个计划啊，其实不是第一版本，那可能也不是最后一个版本，因为制定计划呢本身是一个反复迭代的过程，尤其是一开始在需求并不够明确的时候呢，只能比较粗力度的去分解任务和估算，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呢，在逐步的细化和完善。那结合这个项目呢，我们来具体看一看 如何进行任务分解。我们在写程序的时候都有经验，就是要把复杂的问题要拆分成简单的问题，大的模块呢拆成小的模块。在工程里面，这叫分而治之。做计划也是一样，第一步呢就是要对任务进行分解。在项目管理中，对任务分解呢有个专业的词汇叫 WBS， 它意思呢就是工作分解结构，就是要把要做的事情呢按照一个树形结构去组织，逐级的分解，分割成小而具体的可交付结果，一直到不能再拆分为止。我把流言蜚语这个项目的任务呢分解清单也放到文稿中了，这个项目就是按照 WBS 方式拆分的结果。那可以看得出啊，整个过程呢是按照瀑布模型来划分的，大的阶段呢分成技术方案设计、编码和测试，然后呢每一个大的阶段下面再进一步细分，比如说技术方案设计下面呢还有需求分析、技术方案设计和评审等等，而编码阶段呢则是按照功能模块再进一步的拆分，拆分之后呢都是小而具体可交付结果的任务，且不能再进行进一步的拆分。那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呢，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呢，除了要拆分任务，还需要反复思考各种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说这个项目不仅是网站可以访问，还需要在 PC 客户端也能发留言，所以呢还需要考虑和 PC 客户端的通信协议，什么时间可以让 PC 客户端可以测试协议等等。如果上手就写没有良好的计划，就可能会忽视这些问题，最后呢导致 PC 客户端都不知道怎么去调用服务端接口，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跟客户端联调。如果项目经理呢对技术细节不熟悉，可以邀请架构师或者技术负责人协助进行任务的分解。任务分解完成之后呢，你就需要对每一个任务进行估算。估算时间的这个事情呢，就是有很多办法可以参考，主要啊还是要依靠以前的经验。你要想估算准确，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呢，任务拆分的越细致，想的就越清楚，就能估算的越准确。第二呢，要让负责这个任务的人员参与到估算中。举个例子来说，让你直接呢去给一个像流言蜚语这样的项目呢去估算它什么时候能完成，这个时间是很难估算的。但是呢，如果某一个具体功能模块的实现，你可能会估算的比较准确。所以呢，当把流言蜚语这样大的项目拆分成足够小的任务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对小的任务进行准确的估算，从而呢让整体的时间估算变得准确起来。那为什么要让开发人员参与到估算中呢？我们来对比一下啊，假如说一个任务项目经理呢估计需要3天，但实际执行的时候呢，这个任务可能最终花了5天时间，结果呢就导致开发人员加班。这个时候啊，开发人员心里面肯定会有不满的情绪，认为是项目经理的错误估算导致了他的加班。那如果这个任务啊所需的时间是项目经理和开发人员一起估算出来的，那结果最终呢发现错误的估算了任务的难度，这个时候啊开发人员多半会主动的要求加班加点，努力在3天之内完成，也不会说轻易怪罪到项目经理头上。但这不意味着说项目经理对估算就不需要控制，通常来说呢，项目经理啊需要自己有一个估算，然后呢再请开发人员一起评估，如果结果呢和自己估算差不多，那就可以达成一致，如果估算不一致呢，那怎么办呢？其实啊很简单，就是要双方一起沟通，消除偏差。特别要注意的是，开发人员的预估工作量呢通常会很乐观，所以最后时间啊会偏紧。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去沟通，去消除偏差。因为估算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尽可能的得到一个准确的时间。在沟通的时候呢也要特别注意技巧，不要采用一些质问的方式。这么简单个功能模块居然有5天。像这样的话呢，只会让听的人呢产生逆反心理，没有办法有效的沟通。可以恰当的提些问题来达到有效沟通的目的。比如说我通常会问2个问题。哎，你能不能把这个任务再细化一下呀？或者你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模块你是打算怎么来实现的？那估算呢出现偏差，可能是由于开发人员他没有想清楚，或者是项目经理呢自己低估了这个难度。那通过这种提问的方式呢，就可以帮助双方搞清楚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呢也不会招致反感。同时呢，项目经理呢还可以给予一些建议和支持。沟通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倾听和恰当的提问。如果任务的力度太粗呢，就需要进行细化，细化后呢就能更准确的知道结果。那对于估算的结果呢，通常还要考虑增加一些余量，因为实际项目执行的过程中啊并没有办法保证是100%投入的， 有可能并行还有其他很多事情在做，或者说突然临时加进来的一些突发事情，事先没有考虑到的任务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进度。那至于加多少余量，还需要根据项目的情况呢和经验来判断。那除了任务的分解估算时间以外，做计划的第三步呢就是排路径。那我们知道项目中有些任务是可以并行做的，而有的任务呢它们之间是有相互依赖关系的。比如说流言蜚语这个项目中，编码和测试方案它是可以同时进行的，而代码审查就需要在编码完成之后才能进行。所以呢排路径啊，就是要根据任务之间的关系自然占用的情况排出合理的排序。那可以参考文稿看一下我在流言蜚语这个项目中是怎么来排这个路径的。排路径呢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任务，比如说要注意任务的依赖关系，要注意路径的长度，尽可能的让几个任务呢可以并行的进行，避免相互的等待。如果借助像 Project 这样的工具呢，可以让这个过程相对容易一些，可以直观的看出来哪些任务是相互依赖的，哪些是同时进行的。如果没有 Project 这种软件呢，你也可以有一些替代手段，比如像 Excel 啊，去上面去画表格。制定计划的时候呢，不要担心不够准确，你可以先有一个基本的计划，可以力度比较粗，不那么准确，让事情呢就先推进起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那种周期很长的项目，一直看不到结果，时间一长呢就会很疲惫。所以呢，有经验的项目经理呢会在项目启动之后，根据制定好的初步计划，确定几个关键的里程碑。那里程碑的时间点确定之后呢，计划呢可以灵活调整，但是呢里程碑一般不会轻易改变的，因为里程碑啊代表着一份承诺。那这对于项目成员来说那有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呢成员会非常就是有很明显的来自 deadline 的这种进度压力，你自古呢 deadline 呢就是第一生产力。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在里程碑完成之后呢，大家会获得一种正面的激励。里程碑的设置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则，可以是项目生命周期的一些特定的时刻，也可以是一些关键的时间点。拿流言蜚语这个项目来说吧，它有三个时间点非常关键。那第一个时间点呢，就是确定和 PC 客户端的通信协议，这样呢 PC 客户端就可以根据这个协议开始开发功能了。第二个时间点呢，就是服务端开发完成， PC 客户端呢可以跟服务端联调了。第三个时间点呢，就是测试验收通过可以上线了。最终呢，这三个时间点就被定义为里程碑。那在项目的推进过程中呢，根据里程碑完成的情况，你就可以很直观的知道项目的进展如何。如果发现不能如期完成里程碑啊，就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比如说你要加班呀，或者砍掉一些功能需求。当然设置好的里程碑呢也不是说不能调整，但是呢你要注意调整的次数呢不能太多，不然就会变成狼来了，以后就没有人相信你的时间点了。项目管理里面并不是说计划制定好了就完事了，还需要跟踪和调整。这就好比你要开车去什么地方，设置好导航还不够，还需要沿着导航前进，如果遇到障碍或者走错路了，还得及时调整。项目的跟踪呢是很有必要的，可以了解计划的执行情况，了解成员的工作情况，是否能按时完成，需要什么样的帮助。跟踪进度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项目经理定期的收集跟踪，还有一种呢是项目成员主动汇报。项目经理啊挨个收集的话，就会有一个沟通确认的过程，对进度呢会了解的更准确。项目成员呢主动汇报就可以减少项目经理的收集工作，但有可能会不准确。那在这方面，我觉得敏捷开发的两个实践呢特别值得借鉴和推广。第一个呢就是每日战力会议。在每日的这个战力会议上呢，每一个项目成员都需要说一下自己昨天做了什么，明天计划做什么，有没有什么阻碍。那通过这种方式啊，可以非常好的了解每一个人的任务进展情况。同时呢，对于成员遇到的困难，其他人也可以及时的给予帮助。第二个呢就是看板。通过看板呢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每个人在干什么，进展如何。那通过对项目计划的跟踪呢，可以很容易的看出来执行的情况，也会发现偏差。计划出现偏差是很常见的，所以呢需要定期的进行调整，也不需要太频繁，比如说可以每周呢对计划进行一次调整。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项目计划是保障软件项目成功非常重要的手段，制定计划的过程呢可以让你对项目有全面的了解，跟踪计划呢让你知道项目进展的情况，出现问题啊也好及时的调整。要将任务分解、估算时间、排路径这三步呢 就可以制定出来一个项目计划。制定计划呢，不要去追求完美，制定好一个初步的计划之后呢，就可以先按照计划推进起来，进行的过程中呢，还可以继续的调整细化。设置里程碑呢，可以有效的保证项目的按时交付。最后呀，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当了项目经理才可以制定项目计划，那生活中每一件事情呢，你都可以当那个项目，都可以去制定计划来帮助你实现目标。最后呢，我希望你思考一下，你现在项目的计划制定的怎么样呢？如果你是项目经理，你会如何改进？你日常生活中会有制定计划的习惯吗？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分享。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